绿色生活专项行动，怎么使用空调最环保，通通告诉你。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强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欢迎收听876资讯。来关注电影方面，截止到本周一，2018年内地电影总票房已经成功突破了400亿。这比去年提前了29天，大幅刷新了历史最快纪录。也就是说，去年国内电影票房达到400亿，是在暑期档结束之后，而今年达到这一数字，在暑期档过半就已经实现了。离暑期档结束还有20多天，接下来黄渤的一出好戏，本森斯坦森的巨齿鲨，汤姆克鲁斯的碟中谍6将连续上映，也将进一步拉升暑期档的票房表现。由黄渤自导自演，王宝强、舒淇、张艺兴、于和伟、王迅、李勤勤、李幼霖等主演的电影《一出好戏》将于明天全国公映。该片讲述了公司员工团建出游遭遇海难，被迫流落荒岛共同生活，并且直面一系列人性问题的寓言故事。我们继续来关注电影。第75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将于本月底开幕。日前，威尼斯电影节公布了首批入围名单。由王家卫监制、万马才旦执导的最新电影《撞死了一只羊》入围地平线竞赛单元。电影《撞死一只羊》讲述了一个因为一宗复仇事件而引发的关于救赎的故事。第14届北京国际体育电影周昨天在北京开幕，从昨天开始到本月13号，观众可以在首艺联旗下的9家影院看到6部极具观赏性与划时代意义的奥运官方电影。从1984年美国洛杉矶到2016年巴西里约，时间跨度30多年，这些珍贵的影像资料首次在中国和观众见面，他们不仅拥有着极高的艺术价值与观赏性，对于中国人而言还蕴含着特殊的时代意义。继续来关注电影方面，由冯小刚监制、吕乐执导、姚晨、马伊琍领衔主演的电影《找到你》日前宣布定档9月7号。此前，这部电影曾经在今年的上海国际电影节上展映，取得了不俗的口碑。我们再来关注电视剧方面，由唐曾、端木宗惠、李乃文等领衔主演的电视剧《夺金战》将于本月13号起登陆北京影视频道首都剧场。该剧讲述了20世纪30年代河南凌源县共产党人赵汉廷团结土匪一串红、国民党人秦武等抗日力量，最终保住凌源县金矿，将金子顺利运出为抗日事业所用的故事。我们再来关注演出。本月17号、18号，中国儿童艺术剧院人偶剧《西游记》即将亮相国家大剧院国际儿童戏剧季。这部剧特别运用了多元化的视觉元素和图像构成，好听的歌曲和器乐声光效果等，将共同呈现一部好看易懂的西游故事。北京儿童艺术剧院的儿童剧《原始一家人》由意大利即兴喜剧传人杰夫比担任舞台表演指导，给予表演更为丰富夸张的即兴肢体动作。本月17号到19号，《原始一家人》即将在2018国家大剧院国际儿童戏剧季上亮相。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是由小易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 好了，北京时间的20点04分，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渐晴，早晨有轻雾或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4度，最大相对湿度是95%。明天白天多云，山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3度，最小相对湿度60%。好了，稍后为您带来的是演艺曲宁会。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 群英卫。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艺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文娱动态演出资讯尽在演艺江湖。 演艺江湖由科学实验舞台剧能量密室特约播出。8月9号到11号，专为中国儿童打造的科学实验舞台剧能量密室将惊喜亮相保利剧院，精于创意携手保利演出，同国内外一流科学与艺术团队一起，将奇妙的科学实验搬上戏剧舞台，陪伴大朋友小伙伴一起进入奇幻且有趣的科学世界，点燃观众对科学的兴趣火花，在不知不觉中变身小小科学家。订票详情大麦网查询能量密室。演艺江湖由话剧《北新桥的海眼》特约播出。8月15号到8月26号，话剧《北新桥的海眼》将在鼓楼西剧场与观众见面。该剧入选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度资助项目，由张默导演并主演，同时联袂影视男演员李东林，二人携手为您讲述一个古老而神秘的传说，制造一场跟北新桥锁龙井有关的奇妙偶遇。购票查询大麦网。原创儿童历史剧《走进戏剧学历史》是从上古神话时代到清朝末年，悠悠五千在中华历史中提取的100个青少年最有必要了解的历史故事。本系列剧目将原本书本上平面刻板的历史知识，以鲜活生动、有趣又易于理解的方式展现在舞台上，让历史人物活起来，最大限度地激发青少年对于了解中华历史的兴趣，是一部真正做到了寓教于乐的精彩历史儿童剧长卷。那么今晚演艺群英会节目就和您一起走进戏剧学历史。北京时间的20点07分，这个声音依旧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演艺群会。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北京时间一直播旁的网友朋友，大家晚上好啊，我是主持人高磊。 大家好，我是赵爽。 哎，一听到我们这样的一个欢快的电乐，就知道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来介绍的其实是和小朋友的剧目有关系的。我们这个剧目的系列演出的名字叫做走进戏剧学历史。 哎，这个走进戏剧要怎么去学历史啊？ 啊，对， 还有会有哪一些精彩的故事呢？今天就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伙来分享一下了。 嗯，这个角度还是比较特殊的，赶紧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来到节目当中三位嘉宾是谁呢？ 哎，我们来请出编剧张毅，欢迎您。 大家好，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毅。 我们再来请出形体导演吴雨萌，欢迎您。 大家好，我是吴雨萌。 嗯，我们再来请出主演李文良，欢迎您。 大家好，我是李文良。 欢迎三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我觉得咱们这个系列演出的名字特别有意思，叫走进戏剧学历史。 嗯， 这样的一个概念是谁第一个想出来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呢？我觉得这个角度真的挺好的哈。 这件事儿其实特别偶然。 嗯， 我们的总导演吴玉桥老师啊，这个我们是很好的朋友，然后在很多年前我们曾经有过一次特别无聊的对话，就是大家在讨论上学的时候最讨厌的学科是什么。然后我说我最讨厌的是数学，他最讨厌的是历史。然后为什么？就是觉得好枯燥，觉得没用，那个东西背下来，一条一条的背下来，一个人名一个人名的记，一个地名一个地名的记，现实当中有没有任何的对人生真的帮助。然后我们两个其实就缘起于这一次谈话。然后其实因为我很喜欢历史， 嗯， 我认为历史不是个讨厌的东西，不是个枯燥的东西。我说历史可以很好玩，我不信咱们试试看。然后我就随口讲了几个小故事，哎，真的很好玩。他说这个东西 说既然这么好玩，我们为什么不把它呈现出来，让孩子们爱历史，让孩子们不觉得历史那么讨厌。于是我们就开始在想用一种方法，而我们都是学戏剧出身的，我学的是戏剧导演，他学的是戏剧表演，我们两个在这方面结合在一块儿，用戏剧的方式把舞台上的那些东西用到历史的人物当中，让他们活起来，让他们在舞台上鲜活起来，让孩子们真正看到一个活人跟你聊天，而不是真的看到一个名字然后你需要去记他。然后缘起于这个，慢慢的开始一做做了100集，我们也没想到。 哇，其实小朋友呢是有压力的，那么厚的一本历史书，恨不能，反正我们当年哈，十几年前二十几年前学历史课的时候，都得把它背下来。 对， 甚至我们当时要把底下的小字儿那些标注也要背下来，因为你不知道考试的时候某一个填空、某一个单选题可能就考的是犄角旮旯的内容，所以我们是有压力的。可能作为学生会有一点抵触感，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把这历史书上的人物、故事情节活生生的咱们立体的呈现在舞台上，哎，一演一聊一看也记住了，而且还觉得挺好玩的。所以我觉得这正是大家喜欢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咱们能创作100部的一个原因吧。 应该是因为我们从最早创作的时候，当时没有想过一定要创作多少部，只是希望我们从中国历史里面挑出一些我们觉得孩子有必要知道的，然后应该知道的，有多少是多少。然后结果发现我们从一个漫长的5000年历史里挑出了370多个，好像是。 哇，天哪！ 我说这个全都弄出来好像是太多了，然后就从这370里面优中再选优，然后选出了100个，就是我们认为孩子们一定要知道的，哎，然后把它做出来，然后做成好玩的剧。目前应该已经演了20多个了。然后目前听到的反馈还比较欣慰，孩子、家长啊、老师啊，各个层面啊，还都比较喜欢。 但其实我觉得这个尺度比较难把握哈。你像现在有很多的影视作品，也都是历史作品。宫斗一斗斗70集，所以呢，我之前就听一个也就6、7岁的一个小女孩，就是她认为历史是那样的。就是他所脑海当中的历史全都是宫斗剧里面的那种历史的情况哈。所以其实既然是艺术作品，又不可能说完全，而且咱们也不知道历史的真相是怎么样的，不可能完全说我要按照那个剧演。但同时呢，作为一个对孩子有教学意义的东西，又必须得做得很正，所以这个尺度是怎么把握的？您是编剧，可以跟我们说一说哈。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首先历史的真相我们没有必要太过于去纠结。因为同样一个历史，就一个周幽王烽火戏诸侯，史记是一种记载方法，战国策是一种说法，然后等等等等，裴松之的注又是另外一种说法，就是它本身的真相我们就很难从历史的烟雾里面去把它提炼出来。但是我们会尊重前人的收集和前人的记录，比如说我们就以史记为蓝本来讲汉朝之前的历史，那么我们至今没有人敢说史记是伪史，不可能说史记是烈史，它首先是一部良史，前四十里最重要的一部史书，那我们就以它为蓝本我们来进行创作，不去细说。我们所谓的细说就是宫斗70多集的那种，就是我们不可能把一个历史事件无中生有，又不能把它改变原来的底色，但是我们会让它好玩。所以我们有一个口号叫我们绝不细说正史，但是我们让历史更可爱。这个是我们的底线，也是我们的一个秉承的精神。 对，所以就一可爱起来哈，这大朋友也就是家长朋友，包括小朋友，咱们的学生朋友都爱看哈。当然这事儿咱们以后稍后再聊哈。我们先问问咱们的形体导演吴雨萌，哎，想问问，吴导啊，您这工作主要是做什么的呢？怎么教给大家在舞台上进行形体肢体的表演吗？ 其实是这样，因为对于孩子们，给予孩子们来看的剧目来说的话，有的时候对于历史上的一些语言，孩子们有可能怎么样更容易的去理解到，或者是更容易的去解读它。那所以有的时候用肢体的一些表现，不管是幽默的、搞笑的，或是一些更加深入有思考性的一些肢体的一些语言融合在里面，不仅在提升孩子们的一个艺术审美，同时在让他们大脑不停地在运转，在思考。 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那我再多问一句啊，因为我们可能看这个历史剧，包括刚才我们提到宫斗剧啊，一宫斗七十多节，这里边其实人家也是遵循这个古代的一些这个非常严格的编制啊、规制啊，就该怎么行礼啊，该怎么走路啊，该怎么问候啊、吃饭等等等等，其实他们的形体动作神态都是有严格的要求的。 是的 啊，那咱们在舞台上呈现的时候，如果把这些规矩全都要遵守的话，遵循的话，是不是也有点太死板了？尤其是针对我们的小朋友，是不是看不下去啊？咱们会有针对这个问题有解决的方法吗？ 嗯，是，其实我们也是提炼出来了一些能孩子们在适合的年龄段去易懂的，就跟我们学习是一样的。为什么在一年级时候我们要学这个，在初一的时候肯定我们在学这个，是一个道理。所以我们是针对3至12岁的孩子这个年龄段，争取一般在4岁左右吧，就可以能看懂剧，他也能了解，能听明白的时候，那我们会运用这种方式，一些简单的礼仪呀，我们也会运用到我们的剧情当中。比如说我们一般剧目之前都会有一个朝代歌，都会有一个朝代歌。这个时候我们得做的一些礼仪，你的手啊要怎么鞠躬啊，鞠躬的一些的那个位置角度是多少啊，这些我们都会来进行一个非常非常专业性的一个排演，在这个过程当中。 对，然后另外我插一句啊，就是其实像这些您说的礼仪啊，包括服饰啊这些东西，影视剧里把它作为一个细节，其实他们在我们的剧目当中其实恰恰是我们想要传递的信号之一。 嗯， 所以我们不认为首先它是枯燥的，然后另外我们是一定要让孩子看到的。就是比方说我们穿衣服，我们的衣襟到底往左边还是往右边 啊？ 这个在电视剧里可能大家一个镜头一晃而过，但其实它里边承载了非常重的中华民族的道统和精神。然后我们会让孩子们知道，哦，原来我们汉族的传统服饰是右衽的，而少数民族是左衽的，然后它是怎么回事。然后我们在行礼的时候，左手在前是尊重，右手在前是家里出了问题等等等等，这些都是作为我们的趣味点来让孩子们了解的。他们可能在台下看着，哎，觉得挺好玩，但是他们就记住了。他们出去以后互相，其实我们看到有的孩子看完我们的戏，知道哦，右手在上是家里有人去世才会行的一种礼节。他们出去以后互相闹着玩，虽然是恶作剧，但是我们很欣慰，他记住了。 对对对， 这个其实是我们的初衷。 就是说在很多细节当中，然后让孩子更加了解哈。那文良是剧中的主演，您都演过类似什么样的角色呀？是不是什么庄子、孟子、孔子、老子，就是 一串 演了一遍呢？ 演的人物其实不少，每个剧里边都有一些人物。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最早的商人。我在这边演纣王。 啊， 就是，哎呦， 商纣， 就商纣。那时候怎么也找不到那种感觉。 哎呦， 完导演说你启发启发我吧。 啊， 老凶残了这个。 对对对，我因为平时比较和蔼。 嗯， 那怎么能让？ 关键得找个妲己，然后就找感觉了，是吧？ 不是，然后后来参考一些人物的性格，参考一些导演给讲戏啊，我再看看其他人的表演，就觉得人为什么这么演，我应该怎么塑造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商纣王？就是慢慢的再加上一些形体，就基本上能够贴边儿。 因为我们知道商纣王给我们感觉就是荒淫无度，凶残暴虐。对吧，就是一说话就得那样的嗡嗡的那种。但是那都是舞台上包括电视剧里边塑造的人物形象，这咱给小朋友看也这种范儿吗？不会吧， 就是让他变得让小朋友能够接受。就是虽然说有他那种霸道啊，那种帝王那种大家的感觉的那种，小朋友能看出来。因为前面我们这编剧设计的非常好，就是从哪能体现他这一点呢，就是从发明了袍络，就是酷刑，怎么样，就是小孩哦，知道原来这就是纣王发明的，很残暴。从这个刑具上，小孩知道哦，这个纣王太残暴了。就是最后纣王有一句话，他把忠臣梅伯放到袍络上之后，就是你演绎的形式，我们请你导演加一些那个火的动作呀，加一些在舞台上显现的很好的。之后小朋友一看到这儿就知道这个，哦，原来纣王是这样的，我知道了，这纣王发明了袍络，他太不人道了， 完最后纣王还跟小朋友互动，就是你们谁敢反对我呀？小朋友都敢， 都反对。 对，因为他们知道这是演戏，首先他知道这是演戏，而且演的话，他们小朋友能够有那种互动的交流感，他觉得怎么不敢反对？你这么坏，小朋友说：“我敢。”干，一个说俩说，一会儿齐了， 我全场就要反 对 你了，对， 全齐了。我说是我跟他互动，我说是好啊，你们太厉害了，只要我的臣民不反对那就行啊，我就下去了， 赶紧跑吧。 对对对，让小朋友能够参与到这当中，也正是走进戏剧学历史了。他们 对， 就这个可能对他们来说印象会更深刻一些。因为影视剧哈，有的时候就咱们不评点是好是坏，但有的时候影视剧会过度的把一些历史人物写得特别的偏颇，甚至有些把坏人然后找一个大帅哥去演，然后让、 真受不了。 小朋友也是会审美的，然后让他们的心目当中对这个人，就包括整个的形象啊，包括他做的一些事情啊，其实有的时候学历史的时候容易搞混。 对， 真的， 或者说是从自我的情感方面，他就会有一些，比如说可怜他、同情他，所以他不认为他会在这个历史上起到那么样的一种作用。 对， 对，容易出错。 之前有小朋友会认为雍正是个特别会谈恋爱的皇帝，因为他身边有很多很多人，有若曦啊，有等等等等。但后来其实就真正学到历史的时候，我们会知道他是一个比较冷酷一点的这个皇帝啊。就其实这个东西，可能我们这个舞台剧要比这个咱们一些影视作品要更加的接近于历史一些，是吗？ 对，首先我们还是说，我们首先取材的蓝本就是以正史为底色的，然后包括我们在里面肯定要去做一些孩子们能接受的趣味化的处理，但是我们力求啊，就因为有的时候史书里很少，你比如说整个一场赤壁之战在《三国志》里120个字就说完了，它其实留给了很大的创作空间。创作的好的当然就是《三国演义》就有了，创作的不好的就各种就也不提了。那么作为我们同样要创作，我们的空间也在这里，120个字能生发出多少？怎么生发？就是每个人还是要遵从历史里留下来的那些蛛丝马迹，不能把这人写走了。 对， 这个很重要。比如我们写李白，我们写杜甫，马上可能今年年底的时候就会出来了，这两个戏。在有一些游戏里，李白已经是女的了。在很多小学生，我们的学生里面，根深蒂固的认为李白是一个漂亮的姑娘。 我的天呀！ 那我们怎么让他们认识一个重新长胡子的可爱的李白，让他们知道李白是一个落魄的仙人，一个中国诗文化的顶峰级的人物，我们怎么让他知道？光给他讲是没有用的，那我们就要从李白留在历史里的那些蛛丝马迹里找好玩的事儿，找他可爱的地方，找他像个大小孩一样的东西。其实你像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就是个大小孩，他就是一个站在江边，哎呦，我终于可以回去了，一天一千里，他就是一个爱做梦的人。那我们就把这一点抓住，让他去做梦好了，然后到时候具体怎么样走进剧场，让孩子自己来看看李白是个什么样子的人。 我特别好奇啊，就是您说咱们在这个浩瀚的历史当中，您选择了这么300多段这个历史的节点的故事哈，那您的选择的标准是什么呀？ 选择的标准就是这件事情有它存在的意义。就是一定因为这件事情影响了中国历史的变化，或者是它改变了历史走向，或者是它留下了一个很深的历史印记，或者是它在历史里面留下了很值得传颂千古的故事，等等等等，有大家耳熟能详的，有可能比较偏僻的，把它提取出来，当时罗列是对370多个。 那么从去年到今年已经演了得有10几个故事了是吧？ 20出头了。 里边都有哪些个呀？ 我演过的呀。 对， 比方说最早的商人，这个其实讲的就刚才我们的文良也在说，就是我们的商纣王、姜子牙，这些历史上这些真人的故事。退避三舍。讲的晋文公的故事，伟大的小白，讲的齐桓公的故事， 赤壁群英会，对，突然这么说， 还有一些我们上古神话， 对，上古神话， 哦，还有上古神话， 对，从神话时代开始的，从女娲开始的， 女娲补天， 对，从女娲开始的，到尧舜禹，然后到商汤夏桀，到后面的，我想想啊，最近正在演的那个叫什么来着？就是马上，哎，想不起来了。 都是上古体系当中的，是吗？ 对，因为这100多部没有完全的按照时间线推出，所以就很难记哪个演了，哪个没演，因为它分散在历史里。我能够说的就是上古的演了大概5到6部，春秋战国的大概是7个左右，然后目前在汉朝和这个汉朝和东汉末年，现在大概还有个4-5部的样子，正在演。后面可能想从唐朝里面先提炼出来几个。 哎，小朋友对哪一些阶段的故事非常感兴趣？ 这个 其实说句实话，的确是每一个故事他们都相对感兴趣的，因为不同的故事表现的手法也会是不太一样的。 来，我们离话筒近一些。 OK， 谢谢。其实每个故事孩子们都会提炼出一个点，我们在编排的时候，导演在编排的时候，他也会有找到一些很多跟孩子能共鸣的很多的一些欢乐的点，能让他们瞬间能感受到，同时他们瞬间能理解，还能同时一下就能投入进去。因为我觉得有兴趣点对于孩子来说很重要，所以我们要抓住这个兴趣点，让孩子投入的去观看这个剧目。 对，其实孩子感兴趣的不是时段，孩子感兴趣的是这个故事好不好玩。他不会因为一个时段觉得这个故事好，他只会因为这个故事好觉得这个时段有意思。他是这样。 所以我觉得可能看完了咱们的剧之后，小朋友甚至没准包括他们的家长朋友可能会在下面再做功课，比如查询一下，哎，李白是哪朝哪代的人呀？他当时都做过些什么呀？哦，人九是诗仙是吧？那到底他写了哪些诗啊？这个那个的，他很有可能会起到一个引导的作用。我觉得咱们的这些剧是不是？ 已经不是一个引导的作用了，这个是我们特别欣慰的一点。就是我们看到很多孩子自从看了我们的戏开始，他就自觉的变成历史小达人了，他会回家从我们这个戏为圆心出发 啊， 自己去查好多的东西 资料哈。 对，你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一个忠实的小拥趸，就是一个小观众，11岁吧，已经跟了我们将近7-8个戏了。 哇， 他就是从第一个最早的商人看起的。回家以后把整个从封神榜先回家查封神榜 啊， 说为什么今天我看的这个戏跟封神榜不一样。 对， 然后就开始找历史里真实的姜子牙是什么样子，真实的商纣是什么样子，武王姬发是什么样子，文王姬昌是什么样子。他开始自己去了解商朝的历史，了解完商朝之后，他觉得武王建周了以后特好玩，就开始研究周朝。 哇， 到现在我们在台上演，他在底下抢着说，就从一个完全之前没有想过要去接触历史，现在已经自己，据说是据他父亲讲，已经是自学到唐史了。 嚯，那从上古到现在，怎么也得2000年了吧？ 对，最近正在研究安史之乱，好像是。 好好好，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来介绍的是走进戏剧学历史的系列演出。 那今天也是请到了几位这个主创的人员哈，跟我们来聊一聊关于这样的一些系列演出的一些理念哈。那我们稍作休息一小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一会儿见。 妈妈骨头迷，儿子爱幻想，侄子总捣蛋。当危机来临，原始一家人齐心协力化险为夷。北京儿童艺术剧院《原始一家人》8月17至19日爆笑来袭，订票6655000。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美潮防水固，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Maco。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 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三伏苦暑天儿，三次晒毛眼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小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儿出去找凉快儿。桐梓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手边开着花匣子，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正在收听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一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原创儿童历史剧《走进戏剧学历史》，是从上古神话时代到清朝末年，悠悠五千在中华历史中提取的100个青少年最有必要了解的历史故事。本系列剧目将原本书本上平面刻板的历史知识，以鲜活、生动、有趣又易于理解的方式展现在舞台上，让历史人物活起来，最大限度地激发青少年对于了解中华历史的兴趣，是一部真正做到了寓教于乐的精彩历史儿童剧长卷。那么今晚演艺群英会节目就和您一起走进戏剧学历史。北京时间的20:32，这个声音就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北京时间一直播旁的网友朋友，大家晚上好啊，我是主持人高磊。 大家好，我是赵爽。 我们来继续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来介绍的是走进戏剧学历史的系列演出了。 嗯，还是请出几位主创人员。我们来请出编剧张毅，欢迎您张老师。 您好，大家好，我是张毅。 嗯，我们来请出形体导演吴雨萌，欢迎您。 大家好，我是雨萌。 嗯，我们再来请出主演李文良，欢迎文良。 大家好，我是文良。 嗯， 欢迎三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咱们继续来介绍介绍走进戏剧学历史。上一节结束的时候呢，咱们介绍了一个小小拥趸哈，就是11岁已经看了咱们的7-8部剧了哈。我相信肯定这样的小朋友不在少数，还会有很多，包括他们在剧场里边，包括他们看完了剧之后回到家里边的有一些故事，能不能也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相信除了这些小朋友之外，他们的家长肯定也爱看，是不是啊？ 嗯，有。有在剧场里边直接跟大人跟孩子打起来的 啊？看着看着剧打起来，这什么情况？这你介绍介绍。 这个、李文良 在现场是吗？ 对，在现场。 这个因为演员啊，演员他的精力分配是这样的：60%在观众，40%、30%在对手，最后的10%的精力是在自己词儿啊什么的。有时候你在演的戏的时候就看，就有时候。耳朵旁听啊，因为要我这个演完之后要看观众的反应啊，有的观众反应，有的小朋友问爸爸这是谁呀、啊、谁上来了，你爸爸说别看，仔细看，你别打扰我，你仔细看仔细看、 嗯、 就爸爸看入迷了、 嗯、 小孩呢还在那儿，爸爸这是怎么回事，给我讲讲，你不用了，你仔细看仔细看，一会儿你就明白了，就这样慢慢的他 通过大朋友和小朋友通过看戏啊，我们这戏的一些巧妙的结构，还有一些笑点，基本上五分钟左右就有一个大的笑点， 嘿， 一分钟左右就有个小的笑点，就让这些笑点拉着观众慢慢的剧情推进。小朋友都爱看，家长也会爱看。有的时候我们演出地方比较多嘛， 嗯， 有的是在小剧场，有的是大点的剧场，还有是在社区。社区演完了，家长最后挑大拇哥， 哦， 演的真好，就是那意思。他哈哈笑啊，家长在那哈哈笑，小朋友们在那跟着互动也都明白怎么回事，就是一种无形一种这种距离感就没有了。小朋友跟演员都是融在一起的， 对， 就是这种感觉非常好。 嗯， 就演员演的也舒服，也卖力气。 嗯， 我觉得真是一剧之本，这本子好，导演导的好，咱们演员演的好。 嗯， 因为网上其实我之前也说过这话嘛，就是一些儿童剧，大部分的儿童剧，就是儿童在现场看的时候可能挺开心的，叽叽喳喳的。那家长朋友干嘛呢？在旁边呼呼大睡，或者是哎呦这个一个半小时真难熬啊，赶紧结束吧。但是咱们这个儿童剧应该是不一样，就是儿童喜欢看，家长也喜欢看，这就是很少有儿童剧能够达到的这么一个效果，是不是啊？ 对，是的，这是一个非常之重的一个关键。当时我们在创作的时候也有去想过这个问题，嗯，因为当时，因为毕竟我们的总导演吴乔女士她也是有孩子的，那他们也观察过其他的儿童剧目，其实是有过这种家长不知道要怎么，家长只能坐在那儿，要不然就看，要不然就真的 就睡了， 对，情不自禁的就睡着了，这很正常的一件事儿，嗯。然后，所以我们就想如何给它变成全家都可以看的。所以我们这部剧部，不论是小孩、中年以及老年人，就是三代基本都能来可以看的， 嗯， 而且全家都可以很开心的产生一些互动，并且最重要的，我们这部剧目就是每个剧目的之后，我们都有会有三个问题，这三个问题我们是让孩子们带着这三个问题去探索、去思考，这点非常重要。他不是看完一场儿童剧乐乐呵呵的，或者是怎么样就完了。并不是，我们是给他三个问题，你要带着问题继续去思考，继续将你这些问题深入到你的生活当中去借鉴，这个根据这个历史故事的事件去借鉴，是这样一个非常比较有价值，真正做到了一个寓教于乐的这么一个作用。嗯，是这样。 对，这个其实是我挺开心的一件事儿。 嗯， 就是因为我认为孩子对一个东西想要去求知，它无非源于两点，一个是好奇，一个是觉得好玩，就这两点。他觉得这个东西好了，他觉得这东西好玩了，他才有欲望去往下探索。 嗯， 我之前碰到过一个孩子，因为我们最后演出群里面会有他们在里面讨论今天我们看剧的一些问题，一个孩子就一个为什么接着一个为什么，一个接着一个为什么，从晚上八点多吧，基本上我这边回复就没停过，一直到晚上十一点钟他睡觉，三个多小时，他已经从这个剧目本身快问了整个朝代了，这就说明他对这个故事感兴趣，他对这段历史感兴趣，就他就说历史，在他原来，因为他也将近小学六年级了，好像当时是，就他觉得没觉得历史原来是有生命的，他就跟我说，老师，我今天看我才知道这些人是活的。他们曾经真活过，他们喘过气儿。我说对啊，然后他开始问，但那你觉得碰到什么事他会怎么样？你觉得碰到什么事他会怎么样？我说那你觉得会怎么样？他说我觉得他作为这样的一个人，他在历史上他会那样，所以才有了后面的什么什么什么。他就开始自己的开始在往后想这些事情了。这个我特别高兴，就是能够通过为什么叫走进戏剧学历史，就是其实我们不愿意说叫学，你走进戏剧。你看了这样一个剧，你在感知历史，这个是我们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从此知道历史就在你身边，你能感觉到它，这个特别好。 嗯，那刚才咱们说了很多，其实都是对于孩子的一些，包括他教育性、寓教于乐这方面的一些东西哈。 嗯， 那咱们本身呢，也是一个儿童的剧目作品啊。咱们从艺术性上面也可以来说一说，比如说这些故事，就是它的架构，拿到了一个故事之后，要去怎么样把这些人物给鲜活的立起来，包括说这个整个剧本在创作过程当中会经历一些什么样的过程呢？ 哦，这个过程蛮痛苦的，因为。还是因为那个问题，就是中国的史书啊， 惜墨如金， 嗯， 就是有的时候写一个人三五个字把它写完了，你就要从这三五个字里去品，就是这个人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的人。这个过程极其痛苦，你要给他画像，然后你要觉得他眨眼是什么样子，他生起气来是什么样子，然后有的时候经常在家里就跟神经病一样对着镜子自己要去 过一遍， 对，要去找这个人物、 哦、 要去找他做事情的风格，然后再看我想到的这个东西跟真正历史里记载他的真实的事件是不是贴合的，是不是他这个性格能做到的。因为其实戏剧创作是有他的规矩可循的， 嗯， 人物的树立必须以人物性格和人物内心的这个东西为依据的，你不能偏。那你找到了人物性格之后，他做的事儿，历史上那个事儿你又不能改，你突然发现你走着走着走着挺顺的，到这儿哎呦发现不对了，这个性格的人干不出这个事儿来，那他怎么就干了这个事儿？你要给他找到背后的原因，你要再去查大量的史料。你像，还拿最早的商人举例吧，写姜子牙这一个角色， 嗯， 我们从《史记》、从《战国策》、从《左传》、从等等等等，就各种边角的史料里面去提一个一个碎片，就把它拼出来一个完整的立体的姜子牙。哦，原来真的历史里这个家伙。种地培种子，打鱼培渔网，这是真事儿。我们找到了历史里居然真的有这么两句话记载着，他就干过这个事儿。然后我们又从另外一个史料里找到，哦，他真的被他老伴从家里轰出来过。这是史记里没有的，但是战国策里就有。哎，那我们把它结合在一起，这个人物慢慢就开始鲜活了，慢慢开始觉得这是他的性格了。不敢有一丝一毫的偏差与正史和戏剧创作的规律，但是必须以孩子能看到的好玩和兴趣为第一位，这就是我们一直在遵循的一个创作的过程。 哎，张老师真不容易哈，查那么多的史料，让这些人物鲜活的跃然纸上。那咱们的这个剧本有了，那之后肯定对于演员的要求也会非常多。那我想问问，就是今天没有来到现场的舞蹈吴宇桥导演，对于咱们的形体导演，包括对于咱们的演员，有哪些具体的要求吗？舞蹈， 其实这些从选演员来说的话，我们还是相对比较综合性要一定要强一点的，不论他的台词，这是最基本的作为一个演员的。那我们对于演员这一次的肢体表现能力要求比较高，比如说我们的文良老师，他是用武术的，他是武术世家，对，所以他的武功很强，那他的整体肢体表现就会很，毕竟我们运用的是历史剧目嘛，历史剧目他会用一些很多武打的啊，很多肢体上的一些表现，所以呢我们对于演员选角来说的时候，对于他的一个角色的定位，以及根据这个演员的综合能力，还有以及还有他们的一些肢体表现能力是最重要的。 说到这儿有一个有意思有趣的，算是舞台小事故，但是也不能算是舞台小事故。我在伟大的小白演晋文公的老师鲍叔牙，我的好朋友管仲那段特有意思。在战场上是这个管仲要拿一把剑上来，结果下来一个给我拿了一个木棍儿，这么长的木棍儿，我当时就傻了，不是拿剑吗？ 对， 这不要舞剑吗？ 啊， 怎么拿一个棍儿来呢？我思考了0.1秒， 零点一秒，你想 算了吧，那就拿棍儿指挥千军万马 吧， 就耍了一趟棍，咔咔咔咔咔，就是也是在戏当中不走这个，就是还是把这段的舞台任务完成。 对， 我这个角色在这段要演的是什么，让观众看的是什么，舞台任务还是要明确，我的舞台行动要明确，我是要召集千军万马来抵抗外敌入侵，还是这个只要大方向不变就行啊，就抡起这个棍儿我就开始耍了。 哦呦，这就是您有这个武术功底，是不是？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您要是说真没有的话，您上来拿什么呀？您就拿一堆宝剑来，我也舞起来啊，是不是？ 这个我特别得替我们文良说一句 啊， 他是我们所有演员里面真正有武术功底的一个，也是形体和武功最好的一个，但是也是台上挨打最多的一个。 好嘛， 就是因为他武术好。他需要去兼顾其他人的动作和形体，然后他需要为了这个舞台整体的效果出来好看，他其实好多动作是他摆出来的，然后大家只需要卡着他的节奏 K 给动作就可以了。 但有时候卡不上啊， 就打到他身上。 对， 这就是原因。 就经常看到，就我在侧台就能看到，棒一棍子打在脑门上，扇在脚上，然后继续演。他是基本上演十场下来就遍体鳞伤， 天呀！ 但是乐此不疲，所以特别特别也感谢我们的这些特别好的演员，他们也在用他自己的话，就是我也为历史做了点贡献。 挨揍了。 小朋友这种直观的感受，小朋友看得倍儿清楚。当你哎呀你疼，小朋友对你的记忆是非常深刻的。当你谢幕的时候，听你掌声比别的演员多。 嗯， 这掌声比别的演员声声高， 对， 就心满意足了哈。 对对对， 哎，我能多问一句吗？ 啊、 您下场以后问那观众吗？我那剑哪儿去了呀？问过吗？ 没找着，他特意放了一个地方，之后再找的时候他忘了。 对， 哎呦， 他特意把、啊、 他特地把那个剑放好 了， 他知道 了那个 要拿这把剑 边角的位置。 哦 哦。 然后剧场的有一个工作人员的一个阿姨，她是好心 哦， 她以为那个剑是我们放在那儿别忘了，她帮我们拿下来、 哎、 放在了一个妥善的地方。但其实那是故意放在那儿的，就演员下场找不着了，只有半分钟的时间就要上场，没找到。 哎呦，您可想而知，当时他的，哎呦，万箭穿心的感觉，这怎么办呀？ 就是最后没有办法了，就只能当把这个孙悟空了，来一套棍法。那其他的演员呢？就是，比如说像这个李老师哈，他是有武术加身的哈，是有功夫的。那其他的一些演员，比如说我们是怎么搭配的呢？演文戏的，然后还有说一些什么其他的一些特长吧，就有一些杂技呀、啊。戏曲啊、 嗯、 之类的一些专项演员、嗯、这样能体现的会更饱满一些整个剧目。嗯， 其实我们这个剧目大多数的演员本身是我们教孩子的老师，他可能是学剧目就演艺出身，有可能是学戏曲出身，有可能之前大学学的根本不是这一行。 嗯， 但是他教孩子，他在我们这里教孩子教了很久，他知道孩子喜欢什么。 哦， 然后其实演戏是靠天分的， 嗯， 真正那些专业技巧，我们倒不觉得他有多重要。他在舞台上能做到让孩子喜欢，同时他又能够去理解这个人物，我觉得就够了。 嗯 嗯， 而且我觉得现在就是孩子啊，你别看他可能四五岁五六岁，他们懂得特别多。 哇、哦，太多了， 对吧？就是说你真别把他们当小朋友看。所以我觉得现在的儿童剧演员特别不容易，为什么呢？就是他们可能在表演的方式上、方法上、技巧上，就跟上一代或者甚至是五六年前都有很大的一些改变吧。这方面咱们有哪些尝试吗？ 其实在这方面，因为我们的编剧可以说呀， 来， 这个尝试其实是从跟孩子的直接交流里得到的。因为其实我们除了做剧目的生产之外，我们旗下有一个专门的故事屋儿童戏剧教育。截止到目前为止，从中小学里到我们自己的机构里面，教学上也将近有4万多人次了。经历的孩子多了之后，你就会知道孩子在不同时间里他关注的点是什么。我们当时会有演员也开始在找那种原来的儿童剧的，哎呀，小朋友们，你们要怎么？ 这是传统的表演方式。 五岁大的孩子就看着你两个字，幼稚。就 是这样的。 那个演员都僵在那儿了。就你啊，你说什么？幼稚。 真是小孩子真会说出这样的话。 对，然后我们就开始从我们的教学实践里面去提取现在共性的5岁的4岁的3岁的这些孩子，他们到底在看什么？这是有大数据支撑的，因为我们有将近300多万字的教学总结。 哇、 然后从里面去找他们到底在关注什么，他们现在的思考方式是什么样子的。那么根据他们的思考方式，我们怎么去说这句话？好，再说给你听。因为我们有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就是我们这孩子多 啊， 我可以不停地找孩子来试。 嗯， 然后当我们认为哦，孩子们觉得这样的一种方式是 OK 的时候，那它就是我们应该有的方式。我们来把它定型，我们拿到舞台上去做真正的检验。哎，到舞台上效果还真的不错。那可能因为我们这也将近推出了3年的时间了，可能到明年第4年的时候，我们就要再做一轮 更新了，那可能整个表演表现形式表现方式又完全不一样了，因为三年左右就又是一代了嘛， 嗯， 三岁多的孩子上小学了，又来了很多三四岁的孩子，他们关注的点可能又不一样了，我们还要再去找一轮，嗯，是这么来的。 嗯，反正现在我觉得小朋友的更新速度比那时候快多了， 那太多 了。 嗯，就前几年可能小朋友还都沉溺于什么喜羊羊和灰太狼当中，你发现这几年又不一样 了，没有 了， 没有了。 都在玩小猪佩奇是吗？都很社会，就是这个东西肯定是要不断的在跟小朋友的接触当中去总结出来这样的一些经验是吗？ 嗯，是的是的。 那未来呢，比如说就除了说这个系列包括什么上古的系列啊，嗯，还有这个就现在一些历史的系列，有没有想过比如说把语文那些特别生僻的古文等等等等，然后做成一些戏剧或什么的。 其实这些戏的文本已经制作完了， 哦， 只是因为我们，你像我们这么从去年到今年这两年是开始推向市场的阶段，其实两年推出二十几部戏，我觉得速度已经很快了， 非常快。 但是我们自己手里面走进戏剧学语文，走进戏剧学诗词，包括我们的其他的自然学科的涉猎。等等等等都会有，后面都会有这样类似的剧目出现，它都是成系列的，可能不会有像走进戏剧学历史这么大的量， 嗯， 因为中国历史的体量在那儿放着， 对， 可能不会有这么大的量，但是会优中选精，还是会有其他的更多的系列出现。走进戏史，走进戏剧学什么，将是我们未来推出的一个非常丰富的系列。 嗯，哎，我听说有的学校的老师已经拿你们的这个剧本，拿你们的剧目当做教课的内容了，是吗？ 对， 分享你们的经验了，是吗？ 对，他是这样的，因为他也很苦恼，就是，你比如说他讲到春秋战国史的时候，他讲到诸子百家的时候，说我怎么教孩子？ 对呀， 就我怎么跟他说孔子、儒家、墨子、墨家这是怎么回事？我怎么能说明白？哎，正好那天他带着他的孩子来看我们的， 哦， 我们的有一部戏叫《百家争鸣黄金时代》，讲的就是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兵家等等这些在春秋时期展露峥嵘的这些名家们。哎，他看完了以后，他就说：“我一下知道方法了。”然后我就把你们那个说能不能我拿回去用？我说可以啊，我说没有问题啊。他就拿回去在课堂上讲给他们的孩子啊，孔子是这样的。他的弟子们是怎么样的，子路是怎么回事，颜回是怎么回事，俩人怎么打的架，哎，这些东西孩子们特别爱听。一节课下来，孔子写过什么，说过什么，主要的主张是什么，在哪国当过官，最后如何，全知道。 嗯， 老师说我书上的字一个没念，但是他自己就看了，而且他再翻过头来讲完了孔子之后，再让他翻过头来看书上写的老子，在书上写的墨子的时候，他不烦了。 嗯， 因为他知道这些人背后是有故事的，只不过这个书上没写，那我现在了解一下这人是谁，然后我去找这人的事儿去。这个是那个老师特别觉得特兴奋的事儿，所以后来就是我们基本上一有戏他就来。 其实说到这儿，我们的戏剧已经走进了学校里面了。 哦， 对，因为我们也在教委的领导的支持下，我们也走进了丰台区各中小学， 嗯， 然后并且在他们那儿进行公演啊演出，然后同时最重要的是我们那边的学生，学校的学生，他们是真的深入的自己去扮演剧中人物，去扮演历史中的剧中人物，去真正的去体验，从而呢他们发现他们对历史产生了非常非常浓厚的兴趣，他已经不再是直观的去看或者去听，而是他们深入的去穿上这个戏服，去真正的去感受这个历史人物，那个时代下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他是怎么想的，如果换作是他的话他又会怎么样，给他产生了一个非常非常宽广的一个思考空间。 嗯，对，现在有很多学校的小朋友都开了这个戏剧教育的课程。 嗯， 好像前段时间是东城还是哪里，他有很多学校就是试点，嗯，会让这个戏剧直接走进校园，就其实孩子在戏剧教育的过程当中也可以得到很多自己的体会， 嗯， 包括一些人生的感悟，其实这个是现在小朋友们很幸福的一件事情。 对对对， 嗯， 哎，你说的东城这边好像咱们东城区文委也特别关心咱们的这部剧哈， 嗯， 咱们的系列演出好像也给咱们专门设立了一个固定的演出的剧场是吗？ 对， 啊， 对，我们在东城区第一文化馆成立了国学剧场。 哦， 嗯， 就是在这个剧场会是定期还是不定期？ 我们会定期长期的，会每个月都会有新的剧目的更新演出、 哦嗯、对，看主要看自然月里面假期和大家的这个生活的节奏，至少每个月会有一到两场。 嗯、 哦、而且是在那个剧场基本上是公益的演出。 嗯嗯，就是说如果有一些小朋友想在这个让家长带着去看一些公益的演出，也可以关注一下这个剧场。 是的。 那比如说想去其他的一些地方看呢，如果说离这个地方比较远，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剧场会有我们这个戏剧的演出呢？ 嗯，是这样，正好是暑期嘛，我们也定在了一个黄金档的一个时间段里面、嗯、那么我们尤其在这个月我们会有四场的演出呢，分别就是8月11号跟12号，就在 本周末、 就是、本周末会有一个赤壁群英会。其实这部剧目简单的介绍一下，因为首先这部剧目赤壁我们大家就很了解，它对于电影上本来就有一些不同的一些剧目了。然后同时呢，三国人物的一个大家比较熟悉，不管是家长还是孩子，曹操他们都会认识，周瑜他们都会知道。所以呢，从中我们会编剧也提炼了非常非常有趣的一些故事情节，也是很著名的一些情节，那我们都会演绎出来。 这部戏是大制作。 对，非常非常的确非常有趣。这是我们本周末的、嗯、那我们下一周末呢，就是18、19号，应该是8月18、19日，我们会有另外一部剧上演，叫退避三舍。 嗯， 对，这部剧我们给称为就是中国版的狮子王。 嗯， 中国版的王子流浪记。 对，中国版的王子流浪记。对，就是这样的一个，就对于孩子来说他更容易理解的一种方式。 嗯，这两部剧目是在比高影城。 对，是的，是在比高影城上演，而且是在29号厅。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比较喜欢的话，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这个剧目。 嗯，那最后编剧张毅老师也包括咱们的文良也邀请咱们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网友朋友一起走进剧场看看咱们的这两部剧吧。 好的，那个听众朋友还有我们那个网友朋友们，希望大家能够关注走进戏剧学历史，能够在8月11、12和18、19走进比高影城，在这四天晚上的6点分别有我们的赤壁群英会和我们的退避三舍两部精心制作的好戏等着大家来看，希望大家喜欢。 当然如果八月份如果你在外出没有时间观看的话，我们9月、10月、11月、12月依然还会有持续上演的剧目。 嗯， 对，好的，想看文良现场18般武艺吗？去比高影城。好了，也再次感谢三位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的精彩介绍，谢谢 谢 谢 谢 谢 谢 谢。 好，那今晚的演艺群英会就是这样了，我是高磊， 我是赵爽，稍后是听听堂耳朵， 我们明晚再会， 明晚再会。 C'est pour faire parler les curieux. Ça t'a plu notre petit voyage? Ah oui, beaucoup. On a vu des belles choses, hein? J'aurais bien voulu voir des sauterelles. Sauterelles? Pourquoi des sauterelles? Et des libellules aussi. La prochaine fois, d'accord. D'accord. Je peux te demander quelque chose? Quoi encore? C'est toi qui chantes. Pas question. Tu peux pleurer. Non, non, mais non. Allez, c'est le dernier coup pleure. Tu crois pas que tu pousses un peu le bouchon? Pourquoi notre cœur fait tic-tac? 8月17日至18日，中国儿童艺术剧院人偶剧《西游记》即将亮相2018国家大剧院国际儿童戏剧季。复杂多样的木偶类型，好看好玩的肢体舞蹈，让经典《西游》好看易懂。订票6655-0000。 美潮防水固，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Maco。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